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i listeners,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y in Beijing, and here's Julia. Hi, this is also Julia, also in Beijing. So,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our program. 在第十八单元当中啊，我们学习了很多体育运动的说法。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 Section C 里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些运动的说法，同时呢，也来复习我们上节课和这次课，也就是说这两课书我们学过的现在进行时的用法，一起呢来复习一下。不过首先呢，还是走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Iron. Iron. Dry. Dry. Bigger. Bigger. Smaller. Smaller.Pupil, pupil. Pavement, pavement. Policeman, policeman. Direct, direct. Traffic, traffic. Sweeper, sweeper.Try, try. Make, make. 好，在一会儿的看图说话中呢，我们要用到这样一些词。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位主妇啊，她在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 iron 这个字 ，iron, iron, iron.好，那么要是说另外一个人正在比如说桌子很湿啊，他要把桌子给擦干了，那么这个擦干应该怎么说呢？ dry D-R-Y dry dry。 请朋友们注意， dry 这个词呢可以用作形容词，就是当干的干松的讲，比如说咱们这个天气啊太干了，老不下雨，Too dry. 那么 dry 呢还可以做动词，意思是擦干，把什么什么擦干， dry. 好了，再来看看下面一个词。一会儿啊，我们还要讲到这个在人行道上或者是在街道上发生了什么。那么人行道是 pavement, P-A-V-E-M-E-N-T, pavement, pavement, 人行道的意思。小学生呢可能走在人行道上，小学生 pupil P-U-P-I-L pupil pupil。 那么小学生呢，男孩女孩啊，可能有个高的啊，个矮一点的，那么脚大的我们就要说 bigger B-I-G-G-E-R bigger。 我们学过 big 这个字啊，是大的意思，那么脚大的 bigger， 脚小的呢smaller, S-M-A-L-L-E-R, smaller, smaller. 好，那么在我们的大街上呢，当然少不了警察同志在那指挥交通。那么警察 policeman P-O-L-I-C-E-M-A-N policeman policeman 指挥交通怎么说呢？指挥 direct D-I-R-E-C-T direct direct。请大家注意，比如说乐队的指挥正在指挥音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direct。 警察指挥交通也是用 direct。 交通怎么说呢？ traffic T-R-A-F-F-I-C traffic traffic 交通的意思。 traffic 记得以前我们学过 jam J-A-M 这个字啊，当果酱来讲，那么 traffic jam连起来呢，就是交通成了果酱，也就是交通成了一锅粥，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交通堵塞。怎么样，记住了吗？ traffic jam。 好了，再来看一看清洁工的说法。我们的城市非常的美丽，离不开清洁工做出的贡献。那么清洁工就是 sweeper。 sweep the floor， sweep 我们学过了啊，是扫，扫地的意思。那么 sweeper 就是清洁工，S-W-E-E-P-E-R sweeper sweeper。 接下来呢，再来看一看另外两个字。我们说这个清洁工啊，他们工作非常努力，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这个把我们的城市啊变得更加美丽。那么试着去做什么什么，想办法去做什么，就是 try T-R-Y try try，把什么什么变得更加美丽，使得更加美丽，使什么什么变得，就可以用 make 这个字 M-A-K-E make make。 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 talk about pictures 里面有用的一些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比如当我们看到一幅图是一个家庭，我们说啊，这个爸爸在做什么呢？我们就可以问 What's the father doing? What's the father doing? 父亲在做什么呢？回答比如说可以说啊，他在擦桌子。 He's wiping the table. He's wiping the table.这里呢就需要我们来记一些非常有用的词组了。比如第一 wipe the table， 大家一边说可以一边来跟我做这个动作，擦桌子的动作 wipe the table。 那么妈妈做什么呢？ iron clothes， 在烫衣服， iron 后面加 clothes iron clothes。 怎么样，能跟我来做这个动作了吗？ iron clothes。再接下来，可能有的孩子呢正在帮忙在把盘子擦干净， dry the dishes。 您是不是正在手里拿一个盘子，然后用一个布在擦呢？ dry the dishes。 接下来还有做什么的孩子呢？比如说 wash the dishes， 正在洗盘子， wash the dishes。再来学另外一个词组 sweep the floor， 扫地。咱们一起来做 sweep the floor 的动作， sweep the floor。 还有一些词组也是要大家掌握的，比如 cycle to school 什么意思？ cycle to school 爱骑车去上学， cycle to school cycle to school。 那么走在人行横道上呢，就是Walk on the pavement。 您是不是也试着在走呢？ Walk on the pavement Walk on the pavement。 Go to school 以前我们已经学过了，是去上学的意思。那么下学了走路回家就是 Walk home Walk home。好了，再来做警察指挥交通的动作， direct the traffic direct the traffic。 最后再来看看打扫街道的说法， sweep the street sweep the street。大家在这个学习或者是试着来记这些词组的时候啊，可以加上动作，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记忆，也使得学习呢更加的有趣。好了，最后来看一句话，在我们课本的第129页的第14题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He's trying to make the street clean， 意思是他试着把我们的街道呢变得非常的干净。Try to do something 就是试着做什么事儿。一起再来说一遍 Try to do Try to do 使街道干净就是 Make the street clean Make the street clean 连起来呢 Try to make the street cleanTry to make the street clean. 试着让我们的街道变得干净。He's trying to make the street clean. He's trying to make the street clean. 怎么样？记住这些说法了吗？大家在课后的 Talk About Pictures 的训练中呢，就会用到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些句型。您都学会了吗？好，现在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把这些句型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at's the father doing?He's wiping the table. What's the mother doing? She's ironing clothes. What's the boy doing? He's drying the dishes.What's the girl doing? She's sweeping the floor. What's the father doing? He's wiping the table. What's the mother doing? She's ironing clothes. What's the boy doing? He's drying the dishes. What's the girl doing? She's sweeping the floor.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考考你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做这样一些活动。好，一起走进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首先想请朋友们看着课本第128页和第129页的两幅图来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请仔细听。 Number one, Please look at picture one. Who are they? What's the father doing? What's the mother doing?What's the boy doing? 还是第一幅图 Is the bigger girl drying the dishes too? What's the smaller girl doing? Alright, now let's look at picture two. 现在一起来看一看第二幅图 How many people do you see in picture two?Who's the boy? What's he doing? Who's the little girl? What's she doing? Who is the man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What's he doing? Who is the man on the left? What is he doing? 好了，在刚刚的问答中呢，我们都是这个很多问题啊，用的都是现在进行时来提问的。那么在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也要试着用现在进行时来回答。好，那么在我们最后说作业之前呀，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么两个有趣的歌谣。其实呢，也不是什么歌谣。那么在我们去观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那么既然我们在这一个单元里面学习了运动的说法，那么我们没有学到给中国队加油的说法，是不是遗憾呢？好，现在我们就来学一下。我们说中国队加油，用英文可以怎么说呢？不是 add oil 加油，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 Let's go China, let's go。 那么 let's go 就是哎，加油， come on, let's go， 后面加上 China， 换上不同的这个国家啊。我们试着来说一下， Let's go China, let's go。 大家还可以拍拍手， Let's go China, let's go， 大大 Let's go China, let's go。怎么样，您会说了吗？啊，我想这个是非常好记的。另外呢，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那么还有一个口号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也就是他们呢一起给澳大利亚队加油的说法。他们管澳大利亚人呢，澳大利亚队呢叫 Aussie， Australia 是这个正常的说法啊，但是呢他们亲切的称他们为 Aussie， 他们就说 Aussie Aussie Aussie， 哎哎哎 Aussie Aussie Aussie，哎哎哎 ，Aussie， 哎 ，Aussie， 哎 ，Aussie，Aussie，Aussie， 嗨嗨嗨，嗯，非常的简单。但是当我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墨尔本啊，也举行了一个游行，我们就把这个口号呢变成了为中国呐喊的一个口号，我们就说 China China China， 嗨嗨嗨 ，China China China， 嗨嗨嗨 ，China， 嗨 ，China， 嗨。China, China, China, hey, hey, hey. 所以不妨大家试着来学一下这两个为中国队加油的说法。一个是 Let's go, China, let's go. Let's go, China, let's go. 还有一个是 China, China, China, hey, hey, hey.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好了，现在又要到作业这个环节了，一起来看看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想请朋友们看第131页的第四个练习。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对话，想请朋友们呢，把这个对话先读一遍，然后呢，试着给它复述出来，然后再翻译成中文。做好的翻译的对话呢，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编100022。好了，盼望着收到您的来信。好了，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您是不是也都掌握了呢？ We have to say goodbye now. So, bye from Julia. And bye from me, Scotty in Beijing. See you next tim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Hablas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 Alan 参加我们一块儿讨论第18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 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Welcome to the program. And welcome to the listeners too. And we have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that we'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OK, Alan 显然对我们今天的课文内容已经感兴趣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课文呢是 Talking about a movie。这当然是 Alan 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关于电影的讨论。那么我们先看看单词里边跟这电影相关的是哪些词儿。OK, we start with the new words first. New words, new page. Number one. Scene, see. Scene, 加上 end 是什么呢？是 see 的过去分词。See,过去式呢 saw, S-A-W, and seen, 三个不同的词，这是不规律的变化，请大家记住 see, saw, seen. Lately. Lately, 最近的 late, 晚一点的后来的，加上 ly, 变成了副词 lately, 最近的。 Great. Great.我们常听到美国人讲这句话 You look great today. 你今天看上去好极了。It's great. 真不错，真棒。这个词呢是伟大的意思，大的意思，但是在口语中呢就变成了很好，棒极了的意思。The next one. Lost. Lost. 迷失的。Lost.它是什么词变过来的呢？这是一个形容词，实际上它是从loss 或者从 lose, 我们知道有个 lose, L-O-S-E 的动词 lose, 它的过去式就是 lost, 过去分词也是 lost, 所以这个 lost 过去分词用作形容词。 The next one. Explorer. Explorer, 探险者。动词 explore, 如果我们把那个 R 去掉就是动词 explore, 探究探索探险 explore, explorer, 探险的人。 Next one. Waterfall. Waterfall, 非常好记的一个词儿。Waterfall, 当我们看到山涧岩石上有水流下来的时候，有 waterfalls, and we call it waterfall.有水流下来就称为瀑布，那个词本身呢就是水和下降两个词连起来的。 The next one. Angel. Angel, 这个词现在用的越来越多了，用作天使也罢，用作自己的心爱的人也罢， Angel 这个词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的词，而很多女孩呢都被家里看作是 Angel。 瀑布的复数形式 Falls. Falls. 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学的瀑布是 waterfall, 现在变成 falls, 指的是由多个瀑布构成的一片瀑布群。Falls. 但是单独使用你不知道，一般有上下文的时候不要 waterfalls, 光用 falls 就说明是瀑布。好 ,the next one. Heard. Heard. 听 hear 的过去分词。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是 heard.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story?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story? Yes, I've heard someone saying it. 我听有人说过这个事儿。I've heard of someone saying it. 就是 heard, hear 的过去式。因为听一般不是正在听的情况下，一般 hear 这个词都用作过去的时态更多一些。Okay, the next. Dead. Dead. 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受港台一些话语的影响，就是 Mommy, Daddy 这样叫，就是其实呢父亲爸爸就是 Dad 这个词过来的，无论最后变成 Daddy 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其实原型就是 Dad. And when we say dad, what's the simple way of calling mother? Mom. Mom. M-U-M. Mom. Dad, mom. 有人说 daddy, mommy, 那是孩子的一种亲热的或者亲昵的一种称呼。大一点的呢一般都 dad, mom 就行了。The next. Guess. Guess, 动词猜。Guess who is coming to dinner? One of the Oscar nominees. 我们记得有一个猜猜谁来赴晚宴，我们知道这是那个美国早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好莱坞电影，里边有明星出演，两位那个简方达的父亲和另外一个女明星，他们演的一个老年的那个家庭伦理剧。 Guess 猜猜谁来赴晚宴。 Guess who is coming 猜测动词。 The last phrase. By oneself By oneself, oneself 自己 ，by 自己做的，自己去的，自己干的，自己想的，什么什么事情 ，by oneself 都是自己成立的。Okay, can read the whole words for us? Seen, see, lately, great, lost, explorer.Waterfall, angel, falls, heard, hear, dad, guess, by oneself. Thank you, Alan.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请大家先写下字母组合 CH. 写好了吗？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三种读音，它们是 ch、k 和 sh。 别着急，咱们慢慢的来看，先听听字母组合 ch 发 ch 的情况。 t teacher teacher's day chair armchair lunch, have lunch. Match, a football match. 这是发 ch 这个音的情况。CH 还可以发 k, school, go to school. Chemist, he's a chemist.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最后，字母组合 CH 还可以发 sh。我们来听一听。Machine, a washing machine. Chef, he's a chef. Chicago, he lives in Chicago.今天挺有意思，一个字母组合 CH 有三种发音，它们是 CH、K 和 SH。 怎么样，你记得差不多了吧？我是黎春，那咱们下回见。